咁我細女喺香港做嘢啦嚇，咁咧就唔通通電話，咁咧就Peter 加救佢冇啊？哎，得。OK， 唔該。咁咧，通唔通電話咧？咁佢話咧，有一啲兩三個禮拜前咧，有一次咧，就北邊嗰啲嘅霧霾天啊，嗰啲霧霾啊，即係嗰啲煙霧咧，即係北邊咧吹嚟香港少少啊。咁佢覺得好辛苦，嗰兩日咧，佢喺行街嘅時咧，呼吸都有啲嘅即係困難嚇。咁佢當時有個好感慨就係、是，即係佢少少都已經唔受影響。佢喺北邊嘅，喺北京嘅，喺天津嘅，咁點生活咧？啊，冚唪唥出街都係，咁佢好辛苦，即係佢覺得戥嗰人慘。另外佢戥香港人慘啊！如果有一日即係香港係長啲時間受呢啲嘅霧霾，即係嘅污染影響嘅話，點算好咧？啊！Jessica 咧，我細女咧就可以有問，即係真係殺到你煙霧尾嘅時候咧，佢可以買張機票就搞掂。但香港好多唔得噶嘛，一定要留喺香港嘛，點算咧？嚇，咁就係一種嘅無奈。我聽嘅時間咧，我都感覺到一樣嘢，我都感到無奈。香港即係受影響，加拿大暫時未有啊，將來唔知未有呢個霧霾啊，即係污染霾咁咁多空氣污染。不過咧。我落雪期間，譬如佢嚟啊，落雪期間咧，喺出邊鏟雪鏟一下咧，突然間咧有個死人經過，哇！執住煙，吸嘅係大麻嚟嘅，哇！你知唔知喺落雪嘅環境裏面吸大麻，二手大麻好辛苦嘅，我都唔知走唔走好，即刻離開，好似唔係咁好，咁啊唯有暫時經過時咧忍住呼吸，哇！好辛苦，辛苦，一樣好多個毒嚇、啊，一樣係即係受到毒嘅，即係嘅。影響嚇，咁、啊、過去嗰幾個禮拜咧，主學咧，有 Samuel Chiu 喺我哋當中咧，有趙傳道咧講到後現代嗰啲嘅情況，咁亦都我都有啲嘅共鳴啊！喺上個禮拜裏邊咧，都有同弟兄姊妹，即係有一堂咧，佢唔能夠教啦，咁我又涉堂啦，涉堂時間都講咗少少感受嚇。咁、啊、講完之後咧，不過都想喺即係透過崇拜時間同大家少少分享我一啲嘅。嘅回應一啲嘅感受，實際上我哋處身喺一個很毒嘅世界裏邊，嚇，無論係假嘅食物、有毒嘅食物，或者係傳媒咗俾我哋嘅錯誤嘅思想啊，一啲嘅視頻消費主義，或者喺網絡裏邊當中一啲嘅錯誤嘅消息，即係好多嘅，我用毒嚟到去形容咧，即係無論食物，無論係多少個信息，都好多毒嘅。點樣能夠排毒？點能夠唔好俾毒咁受影響咧？係我哋今日信徒咧，是要去思想啲嘅嚇。所以今日邊度咧比較唔離地啊？香港人好興講你嘅説話咧，就有人講到咧好離地啊，唔乜離地，仲堅離地，堅決離地叫堅離地啊！香港係一個堅離地嘅地方，即係一邊度如果太離地咧就唔係太好。咁今邊度好唔離地，因為你想講到咧，我哋生活上點去唔好俾毒嚟到影響，即係我哋啊嚇。在即系末世嘅时间咧，喺启示录形容到咧，将来敌基督咧嚟到迷惑世人啊，系咪将来敌基督迷惑世人咧？我唔敢即系一度嚟到肯定啦。不过今日好多嘢后现代好多个思维，好多个嘢咧，的确系想好多方面去迷惑我哋。另一个明明系毒，但系咧佢咧就变做咧系一个唔系毒嘅方式，令我哋咧吸咗受影响，而不知道咧我哋系被毒嚟到影响住。讲翻雾霾天啦，系咪啊？就以呢个做例子，呢、这个词语系好误导嘅。吓、啊，今日咩天啊？今日落雪天，今日好大嘅雾霾啊，叫雾霾天。呢、这个好明显误导啦。落雪系自然景象，落雨落都系啊，大风又系自然景象。但雾霾系咪啊自然噶？雾霾唔系自然噶嘛？雾霾点嚟嘅？人为噶嘛？吓、啊？在北京奧運期間，天朗氣清，點解啊？點解冇任何污染啊？點解啊？山仔工廠咪冇霧霾咯？啊，山仔工廠冇污染咪即係見到藍天咯？唔係自然界嚟嘅，係人為啊！當你將我名改做霧霾天嘅時候， 即是说这个不关我事，这个自然界用这个名词来到去概念了人在当中应该尽而没尽到的责任。类似什么类似的例子，想赵传道讲的例子，我们 买个平价车，价格车呢个款式是模仿啲贵价车嘅，可能你未必有钱买去嗰个贵价车，但因为个平价车个款式贵价车缘故咧，你我咧咁依车买一个，买完之后咧揸住个平价车，点样啊？就感受到揸贵价车嗰个 feel 咁样啊？咁呢种嘅假象令我哋咧被影响，而我哋即系唔觉，我哋受影响买一啲因为名牌嘅缘故，买某啲香水啊，买名车，买啲嗰个手机，我哋被陷喺一个消费主义、名牌主义咧，我哋咧系不知不觉嘅。我最近留意到咧，好多车行咧，即系可以推销到电动车啊，标榜系咩啊？系环保吓，哇环保啊，潮流兴环保啊，所以咧买车咧，不妨考虑电动车，因为系唔污染嘅。系唔系因为唔污染咧？梗系唔系啦，啊信佢先傻啦。真系喎，喺车上面行嗰个电动车真系冇喷污糟气出嚟喎，佢唔个车唔喷啫嘛，个车用咩电噶？用插电噶嘛，嗰啲电边度嚟噶？电气电即系烧煤气或者燃气嗰啲气咧，嗰度点啊？系呢度唔会系个污染，明唔明我意思啊？系个源头污染啊嘛，其实情况一样噶。即系冇变到，但系咧用一啲假象令你觉得咧买架电动车咧就配合环保呢个嘅潮流。事实上，环境污染威胁住整个人类嘅生存。啊，神要人管理大地，好但系好可惜咧，我哋咧即系违背咗呢个责任，我哋唔再管理呢一个环境。唔单止唔系信徒，唔非信徒，又系信徒都一样咧，唔会承担住管理大地呢个嘅责任。今天就不是想讲环保的课题，我以前提过，今天想集中讲一样东西，我叫做生存之道。我讲生存之道，生存之道，生存之道可以讲这个名词呢，你可以讲很多东西，比如说在一个很竞争很剧烈的社会里面，怎样可以生存到，那么都叫生存之道。不过我想集中讲呢，不是个工作啊社会环境，是想讲食物先，是食物做开始啊。今天很多假食物啊，人工的食物啊，可能呢我以前呢睇书呢就最主要睇神学书，好好中睇神学书同历史书。呢两年身体麻麻地，咁所以再睇有养生书养生健康书，睇多啲。就发觉原来真系越嚟越多，特别我哋唔，你可以叫 label 佢后现代或者前乜咩嘢都唔紧要。所以而家越嚟越多嘅即系人工嘅食物，或者好多嘅人为嘅食物，或者系好似自然食物，但系加咗好多人工嘅嘢嚟到去上去，好多嘅抗生素，好多嘅化学物品，好多嘅染料，好多嘅即系好多嘅古灵精怪嘅嘢吓。可能同一嚿嘢啊，譬如菠萝包。细个食菠萝包，我谂冇人食菠萝包啦，咪啊！细个食菠萝包同而家食菠萝包系唔同嘅，咩唔同啊？以前嗰啲用嗰啲系真材实料，而家用嗰啲嘅系呢个人工嘅，譬如话咩可能睇佢反式脂肪，喺度人体冇益但系平嘅嘢，所以用嗰啲嘢，而嗰啲嘢系唔系自然嘅，所以呢啲嘢系。人的身体，神所创造的人的身体是有那个的限制的，不是万能的。我们的身体只能够消化神所做的事，不是神所做的事，人工的事人就不能够分解，不能够分解部分呢就会排出体外，部分呢就会留在我们的血管里面，这就现代呢就很多的慢即系慢性病就喺度出嚟嘅啦，即系慢性嘅，唔系严重嘅 cancer 嗰啲嘢，但系咧系身体唔好，血管病啊，三高啊，啊冇讲三高啦，咁好多人咧听啲名词都好啊，三高呢啲嘢，我食嗰啲嘢好似鬼故一样，咩鬼故啊？入咗我哋嘅身体就永远唔出嚟噶啦，喂唔系唔出嚟，好系系。是很难走的，所以弟兄姊妹， 神要我们有一个作属灵人，但是更加另一样嘢我要留意嘅就系话，唔系净系属灵，系一定系就系王道，就系、是、一切我要注意点。神都让我哋管理我哋嘅身体，身体系神嘅殿，我哋好好嚟去珍惜。所以喺呢个后现代或者乜嘢现代都好啦，我哋要好好管理自己身体，就要分别清楚乜嘢系真食物，乜嘢假食品。真食品真食物对我们健康的，真的假的食品呢是人为的呢，就越吃下去呢就会中毒的了。我会慢慢跟你分享，有机会其他场合可以再分享多一点。我不是专家，但我可以去留意这些东西。更简单来说，就是总之凡是天父做的东西就是健康的东西。不是天父做人为的事，而人工的过程越多的话就危险。所以你在家吃东西永远健康，我出面吃东西很简单。那样东西越离开原本那样东西越远的话，那样东西越危险，明白吗？那样东西一个番薯一个蛋，因为他神做的原本是这样的话，你吃的时候最似原本那样东西的时候，那样东西就最好的。越不知道什么东西来的，越颜色鲜艳的东西就是危险。不是天父做的就越来越危险，我再强调是越来越危险。不过现代人追求是色香味，我们要好的颜色。过年期间即是多了去去超市买嘢咁啦，你见举个例子啊，一啲嘅年糕系条鱼嚟嘅，年糕鱼唔知有冇见过啦吓，年糕鱼嗰、那个背脊系啲锦鲤嚟嘅，白色年糕上面有一浸红色嘅，即系或者鲤鱼嘅嗰啲嘅鲜红啦，鲜红到咧你真系哇望佢咁鲜红，好靓啊！当我望住嘅时候，就谂起蜘蛛又唔知道蜘蛛，或者谂起青蛙。越鲜艳嘅蜘蛛系点噶？越毒嘅，越靓嘅青蛙，越鲜艳嘅青蛙就越毒嘅。弟兄姊妹，即系活喺呢个现代里边，我哋要留意边系真食物，边系假食品。我以前都。有一味菜，一味嘢，我好中意嗌嘅，叫鱼汤米线。后来有人提出一样嘢，咁好味嘅鱼汤米线系要用鱼汤嘅。你知唔知用几多鱼先熬到咁靓嘅汤啊？成间铺头咁多人食鱼汤米线，个个一碗，边度咁都要熬俾你啊？再问清楚，原来好多地方唔系全部啦。一步头咧，系用一种嘢叫一滴香嘅，一滴嘅啫，就可以成碗汤都香嘅啦。哇，好犀利啊！嗰咩嚟噶？唔系自然嘢嚟嘅，但系好似自然，但系唔系自然嘅。一滴香咧，有另一个名称叫一定香。一定香有两，一定香嘅意思即系话咧，你一食落去咧，定香嘅，保证香嘅。当一定香有另一个意思啦。圣经里面好神奇地在创世里面讲到挪亚时期，就是因为人犯罪，神要用洪水灭世。神说因为人犯罪，所以我用洪水灭世，但人的岁数仍然可以去到120岁，120年。这个number是很特别的，人的岁数可以去到120年。之前不同的，之前呢最长的人1000岁，最长命的969岁。但洪水之后呢，或者洪水期间呢，神就说人的岁数120年。如果你今天你研究或者看科学的或者健康的医学报告的话呢，一个人如果能够样样都 fit 晒的话，人的身体今天都是的，最长的岁数呢是可以到120年，个 number 一样的，120年。咁事实上人类嘅 record 近代 record 里面最长命嘅女人啊，先讲啊， 女人通常长命过男人嘅，最长命嘅女人是122岁，历史嘅记录里边近代嘅，咁即系都近喎，即系话一个人可以活120年嘅噃。咁你话哇唔系，你有好多环境因素可能去唔到120年，咁一百咧，再打个八字咧，80岁咧。嗱，我唔系想讲话我哋个个都应该活到80岁，虽然我正啱睇一本书嘅活唔到100岁嘅话咧，系你嘅错。我啊，系我错，100岁啊！但系无论如何，我想讲就系，我哋应该尽我哋责任去托管神都俾我哋嘅嘢，神俾我哋好多嘢要托管嘅，恩赐我哋要发挥，身体我哋要好保管。当我哋唔保管我哋嘅恩赐，浪费恩赐，神俾恩赐我哋唔发挥嘅话，系一种浪费。神俾我一个身体打理去管理，但系我哋唔去管理嘅话，我哋唔透过运动，我哋唔透过小心分辨食物嘅缘故，令以致我哋嘅身体受损嘅话咧，我将来唔能够交账。即系神俾我哋，但我哋冇做好我哋管家的责任。旧约里边有安息日嘅条例，啊，你打开创世记，即系摩西五经嗰度，好多关于安息嘅条例。安息嘅目的系咩啊？系你保。其中一个原因，重要原因就是你休息。即原来安息是一个照顾我哋身体一个很重要的条例。更加唔好讲其他好长篇幅嘅饮食条例，边啲系唔应该食嘅，边啲系唔应该食嘅。原来神想顾念我哋嘅身体，所以弟兄姊妹啊，唔好食咁多即系外边嘅嘢，唔好食咁多即系太多人工嘅嘢，唔好食咁多公仔面，因为好多嘅防腐剂。我好细个时间啊，读书时期、中学时期已经睇到一个老夫子啊，同你讲老夫子。个老夫子咧，个老夫子漫画里面咧讲到一个呢科学考古学家咧，即系喺200年后考古学家咧就掘到条即系200年前咧现代嘅尸体，但系完全咧系个尸系冇变到嘅，一样都冇一样嘅。后来咧就发觉咧呢个人咧系因为食得太多公仔面。所以变得唔化，即系唔化吓。所以如果你日食公仔面嘅话咧，将来你嘅尸体咧就唔化噶啦，好伤害身体。除咗生存之道，我哋有之外，系活喺呢现代里边嘅生存之道之外，另一个更高层次就唔系净系一生存之道，系生活之道。如果我净系明白生存之道嘅话，我哋就同动物冇分别嘅，动物最重要嘅目的系咩啊？生存啊嘛，啱，仲生存都好重要，但系动物唔会向诉求于生活嘅质素嘅，吓，但系人就会生活之道。我哋唔系动物，除咗活下去、健康活下去之外，生存下去之外，其实我应该更高嘅诉求就系一个好嘅即系生活。咩叫好嘅生活？咩叫生活之道咧？简单来讲，就是懂得去享受上帝那个创造。当我享受的时候，我容易讲的就是物质的享受啊，情欲的享受。我不是讲这些。而在这些神的创造世界里面，有些东西我们去 enjoy 神创造一个不那么漂亮的世界，就想我们 去享受，去欣赏。以食物为例，成个食物很多东西。今天我怎么说呢？我哋中意食啲色香味嘅嘢，但其实神所做嘅原本嘅世界嘅食物咧，你如果慢慢 deep 嘅话咧，其实神所做嘢好多嘢咧，就算白饭都好啦，咸嘅即系唔系我话嘅，林子祥话嘅咸鱼白菜咧都可以好好味。如果我哋肯慢慢系即系 deep 嘅话，啊，神都即系，但系好似我哋样都要快，样都要简单，于是咧我哋咧就喺快嘅里边，我哋就唔忽略咗食物嗰种嘅原味，唔懂得去享受人生，享受食物。啊，打工仔咧就要咧好短时间里边咧，起嚟食碗面，啊，食而不知其味。啊，生活上我哋唔能够坐落嚟去享受人生。陶渊明系我一个好欣赏嘅古代嘅诗人，啊，佢写诗即系细个已经好中意噶啦，《采菊东篱下》一句咩知唔知啊？唔知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唔知点样形容，喺东篱即系采菊，悠然啊，他条额头，哎呀，见到个南山， 你可能觉得即系咩啊？你即系唔知乜嘢嘅话，即系 feel 唔到个诗意。个诗意就佢悠闲啊，采菊喺东篱之后采菊，悠然他那条都见到个南山。今日我哋攰揸车过去行路，连 Ghost Mountain 我都未必去。哇，高雪景啊，已经即系我哋冇乜咁嘅闲情啊。另外一首陶渊明嘅诗叫《萧无色作韵》，性本爱幽山。哇！呢个系好高嘅境界嚟嘅，性情就去享受幽山大自然界。温哥华有好靓好靓嘅夕阳嘅景象吓，你有冇欣赏过？你有冇去过一啲嘅近海边嘅草地，有一群嘅海鸥伏喺度，突然之间一齐起飞嘅时候，嗰种嘅？如果你懂影相嘅话，随意影到好多嘅沙龙，我哋冇欣赏过。但我哋冇种闲情，我哋闲情呢样对我嚟讲，现代嚟讲好奢侈，好奢侈。网络世界带俾我哋好多方便快捷，但网络世界啲人我哋好忙碌。我认识个读电脑、做电脑行业嘅旧同学，啊，佢以前一路辛好辛苦，好辛苦啊，一路追电脑嘅科技，又追唔到啊，最后支持唔住啦，啊，都系要转工。即系电脑带俾我哋好多方便，但电脑亦俾我好多麻烦，包括咗要追科技啦，我对头。我虽然用电脑写书，用电脑做教呢些事情，但我好怕电脑嘅，所以天父怜悯我，俾一个识多少少电脑嘅女婿俾我帮下手，咁咪真系死咁滞。即系电脑令我哋疲于即系奔命啊！最惨就电脑里面有好多嘅有呢个宣扬者呢个错误嘅消费主义，错误传扬啲可能啲错误嘅消息，电脑里面好多毒嘅。唔喺电脑毒病毒，亦本身所宣扬嘅都系好多嘅毒。电脑里边我哋只系我读短嘢嘅，我读短信嘅，有短信嘅，短信到地步，我哋唔容许打 social model 嘅，我哋要咩话？我哋咩话？即系我用简单 TTLY 啊，咩？即系嗰啲符号嚟到代替我哋好心甘用短信，我用短文。我唔能够挨长夜嘅，依然啲人挑灯夜到《红楼梦》，你明白我是讲乜嘢啊？或者西方名著《战争和平》呢？慢慢坐喺灯下慢慢嗒噶嘛，而家啲人挨唔到噶啦。严重讲句，延续咗五千年嘅中文化嘅文明，嗰啲要慢慢嗒嘅嘢，到咗现代呢个电脑嘅世代。我哋下一代，所以我哋自己冇晒。咁多年嚟，中国人都读嘅嘢，到我呢一代，我哋只能够读 WhatsApp 嗰啲一句笑话，长少少我都话咁长唔读啦。即系我哋嗰啲真系好挨短嘅嘢。当我哋冇咗呢种嘅柔情闲情嘅话，我哋嘅生活就冇种嘅沉溺，一种嘅我想沉溺系种唔系好嘅沉溺，有啲嘢要沉溺嘅。有啲嘢读考呢个书先可以寻呢种智慧。当我人都要快，人都要短嘅话，你净系读报章里边嘅副刊，短嘅副刊，你唔能够智慧。智慧要啃啲劲嘢、大嘢，寻呢一啲嘅智慧。我哋少咗种生活智慧，因为我哋唔能够接触到真正嘅智慧。人流于片面、表面，所以现代我成日都系好多毒。我哋要去好多嘅肤浅，好多嘅短暂，一切都令我哋唔能够享受到生活。喺忙碌当中，我哋对住手机；忙碌当中，我哋对住工作，我哋忽略咗我哋嘅家庭，我哋忽略咗大自然。我哋少接触泥土，我哋少接触一啲应该有嘅闲情。安息日。除了讲过反映到神对我们身体的重视之外，安息是什么？你不要坐着休息一下，坐下来同什么？你看圣经，与你的家人仆婢去 enjoy 一些的休息，是不是坐在那里休息？不是，是享受和家人的时间， 闲情。 但今天我们没有了，所以今天的人在教里面，我们不会做到什么呢？什么默想啊、灵修啊、反思人生啊，这一切事都需要闲情，都需要不要赶头赶命。仍然讲回读书很重要，读书很重要，读真正的书，闲情，你就增加智慧，你就会享受到什么叫生活。不只是生存，而是更高的层次，是生，不只是生活存之道，而是生活之道。故此我常常觉得现代文明或者后现代文明，其实是对文明一个很大的摧残，一个灾难来的，摧毁了固有很多文明，而发展出一种似文明好科技，但里面没有真正馅的智，没有真正文明，没有真正智慧的智慧。得闲争取时间去海边行下，得闲去行下，分过周围好多嘅hiking trail， 中文咩啊？突然间，你去行山，出去行山好多嘅径，我哋去行好多 trail， 我哋去行。得闲去博物馆啊，你有冇去过博物馆啊？我细女系一个，我谂好现代人噶啦，所以佢有朋友去探佢，成日都去博物馆，佢死咁滞。我细女博物馆可能跟我去得多啦，一个钟头搞掂噶啦。咁佢带朋友去博物馆，个朋友个幅画都留十分钟，慢慢 enjoy。哇，呢个有闲情。不过我哋咧就救亚仔救命，闲情系一时我哋即系需要嘅嘢。我去过汕头探我太太嘅亲人，佢潮州人，佢花我同佢坐咗喺度倾咗三个钟头，佢三个钟头同你一路倾偈，一路研制一日，整佢杯功夫茶。哇！我就哇，使唔使啊？哇！你使咁得唔使啊？咁中午茶啫嘛，我五分钟搞掂啦。佢真系慢慢研制嗰、那个，即系我唔知点形容啦。种嘅敬虔嚟噶，简直系整杯功夫茶，然之后俾我饮，然之后佢叹嗰杯功夫茶，整个过程佢享受啦，饮嘅时候更享受。你唔明？你今日边度唔明？咁咪成日翻屋企整杯功夫茶，真正嘅方式整功夫茶系需要时间，需要心机，但系嗰种叫闲情。生存之道系我今日少有嘅，我哋食埋好多嘅垃圾嘢啊！我哋破坏咗身体，生存之道我哋思想嘅生活之道，我哋今日好似活着，但我哋未必真系享受生活，更高嘅层次。生存之道，生活之道，更高的层次是生命之道。我又不是帮忠臣的生命之道买广告的，不过更高层次就是生命之道。有些人有生活智慧，享受人生，有闲情去享受神的创造，可能去到生活之道，但未去到更高的层次，叫生命之道。生命之道是什么来的？甚至都系我头先所讲，一切嘢都唔能够达至嘅。几闲情，可以喺好多人、好多喺好多书都未必做到。如果佢哋对生命本身冇个关注嘅，咩个生命之道啊？就系去探求生命嘅本质，问一啲生命本身嘅问题：我嚟自边度？神创造我有咩目的？我嘅使命系乜嘢？人生目的是什么？将来神给我什么照明？这些是关乎于生命的本质，这个就是生命之道的那个层次，这个哲学的层次。所有哲学家所思想的是远离，好像感觉上远离生存，哇，什么靠这些东西，远离生活，但是诉求一个更高的层次，是生命那个的层次，是最高的层次。去到地步，孔子说什么话？ 孔子话：朝闻道，夕死可矣。即系意思即系话，朝头早听到一个好正嘅道理，夜晚死咗到底。佢都讲紧又唔系生存，唔系讲生活，系讲佢生命本质。佢问到一啲同人生好有关联，得解到到人生好重要的问题，咁嘅时候，生命不枉此生。我常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好种人，有种人是没有生存之道的，什么都吃又不做运动，要身体日夜衰残。有些人好一点，明白生存之道，吃好的健康的东西，多运动，不要吃那么多垃圾污糟污染身体的东西，懂得生存之道。有些人再好一点，有生活之道，懂得享受生活，有闲情，不会只是望咁就算数。但是拥懂得生活之道的人已经不多，即是比较上来讲，更少人就去到更高的层次，就是生命之道，去探求生命的本质。人生短暂，但能够短暂人生里面去找到生命的本质，去探求你生命的问题，人生更加丰盛。即是感觉上就是，其实神都创造的人生是很丰盛的。食物、书本、圣经、人生、阅历，即是很多很丰盛、丰富的东西。而最丰富的东西就是什么？就是生命。生命的探求令人的生命有很大的满足。常常觉得一个人活在世上，不能够感受到思想过生命的话，一些最不好意思，用一定用广东话，最正的东西，不要太俗，不要太正的东西的时候，那么正的时候，人生是争点东西。再问回孔子，哇，有一些很正很正的时候，死了都抵。这个死了都抵，人生短暂，但我享受到生命最高质素的那样东西的话，人生富福何求。刚才不好意思，今天没解释神应该那段经文，我都不想解释，只是讲其他一段，我很喜欢的经文。耶稣来，耶稣是羊，不是，耶稣是牧人，我们是羊，他是好牧人。这个好牧人来到世上是要什么话？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原来这个牧人想我们有享受一个很丰盛的人生。我常都都讲翻就系，我每一次见到好多生果，都唔明得神创造咁多好咁好嘅生果。啊，你食中秋节好有意思，我食咗细个做中秋节特别意思啊！我平时冇多生果食噶嘛，中秋我阿妈就会摆好多生果出嚟，哇！即系神都创造，净系生果都系好丰富。神将我哋去，所以创世嘅里边讲到，神喺园中有各样嘅生果俾人去选择，系表明生命嗰个丰盛。但系唔单止食物，自然界，哇！自然界系好靓，温哥系好靓嘅。我哋住嘅地方有个名叫做系咪 Wild Rose Country 话？我哋唔系 Wild Rose Country， 我哋系 Beautiful British Columbia，Beautiful British Columbia， 我哋系 beautiful 嘅吓，我哋好靓嘅。温比山系好靓，最宜人居住其中原因又好靓。就算我哋几多身家，无论我哋雄厚唔雄厚，要享受温挂嘅美丽，神都创造美丽，都相信唔难。问题就系你有冇去享受，有冇去闲情去享受？唔得，我哋忙呢样，忙呢样，忙呢样。冇咁多消費啦，節儉啲啦，記得我同大家提講過啦，最好去 shopping 買嘢有三個原則嘅，等咩原則啊？好重要三個原則，問三個問題，要買咩？要買咩？真係要買咩？過三關嘅話咧，就買啦。如果唔係嘅話。即系神创造有好多系好靓，但唔需要钱嘅嘢。神创造好靓，而更加更高层次，唔系净系环境，而系生命。 一本好的讲到生命的本质的书，一本能够提升我们生命本质的书，看完之后你的生命再不一样。我再一次讲，圣经可以令我们，如果看的时间生命再不一样，我们真的认真认研经的话，我又不想只是唯读圣经，圣经很重要，但神都看其他的文明里面透过不同的书籍去提升我们的生命，看一本好的圣经，看一段能够启发我们的圣经，看一本真的好的书，看完之后我们的生命再不一样。因为我们能够真的明白到圣经所说神要赐给我们的是丰盛的生命，既然来了来到世界上，就不妨去享受神可为我所赐的丰盛的筵席，不过食物，不过很多的东西，包括我们生命的本质。问回人为何活在世上，我们怎样能够活出一个精彩的人生，我怎样能够将来离开世界的时间，我们回望的时间，哇，无憾。同心祷告。